弥陀佛呢个名号含有无量意，亦就系虚空法界嘅一个名号，所以佢无所不包。我哋要能够明白呢个名号嘅含义，咁整部无量寿经就系呢一个名号嘅注解。如果想了解无量寿经，咁大方广佛花严经可以讲系无量寿经嘅注解。仲要了解大方广佛花严经，整部大藏经就是花严经的注解。你这样慢慢去体会，只能够知道这个名号功德真正不可思议。所以这一句名号就是全部的佛教，这一个名号就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所有一切法无法不包。所以念这一句名号一切都念到了。在清朝乾隆皇帝的时候，有一位中国佛教史上非常有名气的法师，慈云灌顶法师，他的著作很多。他在《观无量寿经直旨》里面告诉我们， 世间人求消灾求免难，用经用咒或者是用种种忏法都有效，假如是极重罪障，所有的忏法经法都无效，都不起作用的时候，这句阿弥陀佛能消能除。 我们只知道消灾灭罪这一句佛号是第一功德，很多人不知道，而舍此他求，所以病了要去念药师经，有灾难了去念普门品，不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是远远超过所有一切经咒。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告诉我们呢？何必仲要讲咁多嘅经咒忏法呢？实在系因为大家唔相信，唔能够接受，咁至将最好第一等嘅货作压轴。呢、这个就好似我哋喺台湾逛故宫一样，故宫里边最宝贵嘅系乜嘢呢？系商周嘅铜器，但系一般人睇嚟系破铜烂铁，冇乜嘢兴趣。再睇睇明清嘅玉器，哎呀，嗰啲系宝贵得不得了啊！其实嗰啲玉器点能够同啲破铜烂铁比呢？嗰破铜烂铁系真嘅无价之宝啊！同样嘅，世人唔识佛，唔认识阿弥陀佛嘅功德，佛不得已讲一切经，以便引导众生归向极乐。所以禅道大师讲嘅嗰句说话冇错。我们真正认识了，应能够专修专弘净宗，实在讲就是三宝加持，亦是这个时代众生的机缘成熟。在最近这五六年当中，各种不同本子的无量寿经大概总共印了几百万册，流通到全世界。我在世界各地极力的介绍推荐，欢喜接受的人亦都非常非常的多。我睇到大家咁用功认真嘅去修学，实在係感到非常嘅安慰，亦充满咗法喜。所有一切嘅辛劳通通都忘记咗。所以讲依照呢个法门修学，推广呢个法门，广修供养，我哋就圆圆满满嘅做到咗。诸佛菩萨接近众生嘅方便係无量无边嘅。呢个係大慈悲嘅展现。最后通通都是引导归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以密教来讲，龙树菩萨开铁塔见到金刚萨多上师，金刚萨多将密法传给龙树，由龙树传到人间。金刚萨多亦叫金刚手菩萨，是普贤菩萨的化身，就是普贤菩萨。另一位准提菩萨是密宗了不起的大灯，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就是观音菩萨。在我们凡夫分别心里有显有物，在佛菩萨就是完全圆满自在平等无分别。懂得这一层才知道八万四千法真的是殊途同归，法为接引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，所以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众生想学什么就教什么，最后回到本家，大家都见到阿弥陀佛，只知道原来通通是一样的。明白了这个事实，对任何宗教任何法门，我们都要真诚恭敬， 因为我们修学的方法虽然不一样，我们要到达的目的地是完全相同。 第四，忏悔业障。业障是所有的人都有的， 人起心动念就造业，一定就产生障碍。障什么呢？障了我们的本性。我们真心本性里面有无量的智慧，无尽的德能，现在智慧、德能、神通都不能够起作用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有障碍。障碍分为两大类，一类是烦恼障，另一类是所知障。这两种的障碍我们没有将它消除，反而日日都在做。各位想想，你什么时候不执着？佛在花严经上告诉我们，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也即是说一切众生和佛本来是一样的，没有差别的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 这一句说话将我们的病根讲得出来，就好像医生一下就将病人病的根源诊断出来一样。妄想就是所知障的根，执着是烦恼障的根。因此佛法的修学没有其他的，无量的法门、方法、手段，无非是要将我们的妄想执着消除，一旦破二障就见佛性。因此忏悔业障在佛法修学里面是关键，是疏脑，所有一切修学法都是忏悔业障的。但是业障真的是不容易断的，有业障修行是决定不能够成就。在无量无边的法门里面，只有净土法门最殊得。即使我们带了好重罪业的业障，乃至做五逆罪业，要堕阿鼻地狱，业障还没有忏除。只要真正发愿改过自身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，求生净土，业障就消除了，马上就能够成佛，就能够做主。所以慈云大师说，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消一切经咒消不了的业障。这句说话不是随便讲的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可以在大经上得到证明。在过去几年，有人提出大业不能往生，要消业才能够往生。这句说话在佛教界引起很大的震撼，无论是在台湾或在美国念佛的人心里面都慌了。1984年我到洛杉矶，周宣德老居士在飞机场接我，一见面第一句说话就问、 法师，而家有人讲大业不能往生啊，要消业才能够往生啊，我哋咁呢一生念佛咪即係白费，唔能够往生咁就弊啦，点算好啊？ 我听咗之后笑笑，然后同佢讲，老居士，大业不能往生，唔去也罢啦。佢听咗好迷惑， 咁即係点啊？ 我话如果大业不能往生，西方极乐世界就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，你去做乜嘢呢？佢话 点解呢？ 我就话你老人家諗下，西方世界有冇话四土三辈九品？佢就讲 有，呢、这个经常有嘅。 我就讲假如不大业，呢四土三辈九品由边度嚟？佢一听就明白啦。四土三辈九品就系大业几多而分嘅，大得多品位就低一啲，大得少品位就高一啲。我讲，你再谂谂，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佢哋系等觉菩萨，经常话俾我哋知，等觉菩萨仲有一品无名，仲未破。咁系咪业？佢听咗就笑起嚟，嗰啲系业啊，等觉菩萨亦系大业去嘅。 要不带业，就只有阿弥陀佛一个人不带业。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一个不带业的。我说哪个说带业不能往生呢？他自恍然大悟，自笑了出来。极乐世界通通是带业往生的，佛法讲的是圆满，不同人结缘。所以我后来补充讲了一句，讲消业亦都无错。为什么呢？希望目前多消一点，少带一点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一点，这些亦都是好事来的。我到纽约一落飞机，沈家精老居士来接我，亦问我这个问题，可见确实是很多人不了解事实的真相而受了影响。在了解了之后就知道，带业一啲无错，消业亦是一句好说话，这个是忏悔业障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正忏悔。但是念的时候，心要同阿弥陀佛的心相应，愿要同阿弥陀佛的愿相应，解行亦要同阿弥陀佛的解行相应。怎样做到相应呢？ 我们念无量寿经，要能圆圆满满的将无量寿经的道理教训认真努力的做到，那就相应了，那才是真正的念佛人。 念佛人绝对不是有口无心，口里面念佛，心里面打妄想，那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一定要做到念这句佛号的时候，我的心同佛的心一样，愿同佛愿一样，将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本愿，那只是真正应念佛，只能够消除一切的罪障。 第五，随喜功德是对治凡夫很重的一个烦恼，妒忌。 妒忌心是与生俱来的。你看婴儿几个月大或者是一岁大的时候，给他糖食的时候，人家拿多一点，他心中妒忌就自然表现出来。妒忌心对于修学是很大的障碍，所以普贤菩萨特别提出这一愿，教我们要修随喜功德，不单止不妒忌人，更进一步知道人家的好处就是自己的好处，一定要成人之美。随喜不单止是看到人家的善行善事能够生欢喜心，还要尽心尽力促成他，帮助他，那就是儒家讲的成人之美，成人之善。如果我们能力不够，没办法帮助，我们有个欢喜心赞叹，那也是随喜功德。随喜的时候不单止是不是妒忌，还要发心成就，并且尽心尽力帮助人家，只是真正随喜。自己有力量但是不肯尽力帮助，或者是单单不妒忌，仍然不是真正的随喜。要知道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己，能欢喜容忍人地超过自己，咁随喜嘅功德就殊胜了。 中国自古嘅教学都系希望下一代嘅成就超过自己，如果唔能够超越，咁教育就完全失败啦。唔好似而家嘅人有妒忌、障碍心，唯恐别人超过自己，教别人自己亦要留一手，唔肯尽心教授，咁就叫做论法。论法得如痴的果报，论财得贫穷果报。 这种人不懂得果报的可怕。以前中国做官的人戴的帽叫做进言官，这个官帽是表法，有好深的教育意义。它两层好像楼梯一样，前面一层低，后面一层高，低的是代表自己，高的是代表后人。做大臣的念念当中都希望后人能够高过自己，无论是德行、学问、能力乃至生活水平上，都要不断求进步，不断提升，那只是教学成功， 社会全体都在进步，不是在倒退。皇帝戴的帽上面是平的，表示心要平等。皇帝和大臣穿戴的官服是代表他们应有的义务和责任，时时警示他们要认真去做。下一个时代是我们教学的时代，如果我们的德行、学问、能力不能够有相当的成就，那下一代的众生我们就到不到了。为什么呢？你看看现在的小孩，他们所受的教育越来越偏重科技，而他们所处的社会越来越复杂，所以要度化他们的人心要越来越清净，智慧要越来越高，德行要越来越好，只能够应付下一代的时代和时机。因此随喜功德显得非常重要。总之，妒忌、嗔恨是严重伤害自性，必须连根拔起。拔除的方法就是随喜功德。 第六，请转法轮。 我们佛弟子受佛的教育，得到真实的利益，要用什么方法回报老师？就是佛。我们供奉佛菩萨的形象，每日同他上供，那能够报答吗？不能够报答。供养佛像，在佛前大供，这种仪式是提醒我们念念不忘报恩。真正能够报答的，就是我们要怎样将佛的愿望实现。佛的心愿是 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闻到正法，依照佛法修学，早日完成佛道，满他的心愿，以佛心为己心，只是真正报佛恩。 所以真正报佛恩就是请转法轮，用现代的说话来讲，就是礼请法师大德来讲经说法，来弘法利生，那亦是最大的福德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是对一个地区发供养，虽然说说法的是法师，但是没有礼请的助缘，他不会自己来，所以礼请的人的福报是很大的。一般讲修福，不理是为自己修福、为大众修福、为亡人，即是祖先或者是亲人修福，念经的功德就很大了。如果讲经，那功德就更加大。念经有很多人只种一点的善根，实际的教理并不明了，但是请法师讲解，对经典就完全理解了，就能够欢喜读诵，依旧奉行。那讲经的福德就不知比诵经增加几多倍了。现在能够讲经的法师少了，想请也都请不到。我在很多很多的地方，听众都反映 现在要请法师来弘法是很困难的。 我笑着讲，请法师来弘法讲经给你们听，这个是果报，有果必有因，你们不收因，就想现成的果报，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？什么是收因呢？收因是要栽培法师，老法师或者有名气的法师来讲经，欢喜得不得了，大家都争住去供养。初学的人讲得不好就不去听，亦都不理他，那初学的人气都泄了。 唉，讲经太难了，算了，我不学了，我都是念经罢了。 怎样栽培法师呢？越是年轻越是讲不好，我们越要去捧场，捧场等他觉得还有这么多人听，大概我还可以能学得成，给他鼓励，给他奖励。再讲，不要轻视初学的法师，对初学的法师要特别小心谨慎，听经要堂堂都去，我来听你的经，但是我不赞叹你，各位要懂得赞叹害人比诽谤重大。人受到诽谤虽然很嬲，但是真有志气的人越是受辱越要争一口气，越能够努力精进，以高超的成就令人另眼相看。诽谤对他反而是一种逆增上缘， 如果是歌颂赞叹，他会想，咁多人都赞叹我，大概唔错啊。咁佢嘅境界就到此为止，唔会再往上提升。点解呢？自满咗，所以赞叹害人不浅。因此对年轻人、初学嘅人绝对唔好赞叹，仲有唔好供养，财多咗，知名度提高咗，马上就堕落。年轻法师发菩萨心出家，被信众赞叹供养而堕落，边个叫佢堕落嘅？系信徒将佢推堕嘅。佢堕落，将来受果报，你哋一个个都走唔甩，都有连带关系。所以对乜嘢人，我哋至大力嘅供养呢？对八风吹不动嘅人，呢种人赞叹佢，佢唔会生欢喜心；诽谤佢，佢唔会嬲，佢嘅心永远保持平静。咁样嘅人至真正值得赞叹。点解呢？赞叹唔会害佢，所以要帮佢宣扬，令更多嘅人能够认识佢，能够相信佢，佢就能够度更多嘅众生。供养，接受供养，是非常难的一件事。佛门时常讲， 施主一粒米，大如苏眉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还。 所以供养怎能够接受呢？怎样能够拿去享受呢？人有几大的福报？实在讲，连诸佛菩萨都不享受这种供养。如果供养者是来种福田的，应当要接受，接受之后一定要转供养。近代印光大师同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印祖的皈依徒弟多到没办法计算，他老人家接受的钱财供养全部印经，苏州宏化社就是他自己办的印经机构，亦就是流通经书。我学佛之后就完全学印光法师，将弟子所有一切供养通通人说分送给大家。我心里面想，咁我如果是不了道，我不会披毛戴角还。点解呢？每一个拿到经书的人都要替我还债，这个就是将布施的福辗转布施，辗转供养，咁大家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。接受信众供养，咁样做正愉快，如果自己拿去享受是绝对不愉快的。就算起庙建道场，庙里面要真正宏法利生，咁样布施，供养者至真正有功德。假如庙里面冇宏法，亦冇修行，呢、这个庙就会变成斗争嘅道场。所以建道场要特别小心。以前李炳南老师话， 喺建立道场嘅时候，人人都系菩萨，尽心尽力将呢个道场建成，建好咗之后都变成落残。 点解呢？争权夺利啊，变质咗。建道场嘅初心抛到九霄云外啦。供养法师亦要特别小心。佛教我哋供养法师要四时供养，边四时呢？ 饮食，佢系人，生在世间唔能够唔食饭，所以供养法师饮食以维持生命。衣服，法师亦需要穿衣服，如果他的衣服烂了，假如他还有就不必了，供养他一件衣服。生病的时候供养他医药，睡觉的时候供养他卧具。 现在有信徒供养房屋，又有什么好的都拿去供养法师，供养得法师生活得太舒服了，西方极乐世界都唔想去，呢度唔错啊，点解仲要去西方啊？成佛道了生死嘅道心都冇啦，咁对于栽培法师、成就法师，实在系大损害。法师出家就冇咗家啦，再送佢一间屋，又叫佢入家， 咁就将佢害死啦。佢有所有权，又有财产，完啦，退翻去。边个害咗佢呢？信徒害死法师。呢种人唔知道自己喺度日日破坏佛法，损害三宝，仲认为自己做咗好多功德，好多好事添。死咗之后堕地狱见阎王，辨都辨唔清。事实俱在，你辨乜嘢？喺佛门里面修福要有真正嘅智慧，呢个系应该要讲明嘅。好多法师唔愿意讲明，因为讲明白咗，信徒就唔供养，走咗。咁我呢？我系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嘅，我唔想喺呢度受罪，所以我同大家讲真话。我唔惊你唔供养，你唔供养最好，我悭啲啦。为咁，我办咗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专门印经、赠送经书。我同负责嘅简居士讲咗一个原则：供养多多人，供养少少人，冇供养唔印最好。大家供养多咗，仲要嘥啲心机选择边几种书先印，点样印法？冇供养几清净几悭时啊！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， 不求供养，不求道场，乜嘢都不求，心就清净，咁就系道心。自己修清净心，帮助别人修清净心，绝对远离名闻利养，咁先至系真正嘅佛法。 要成就年轻嘅法师，要照顾佢哋，就要俾佢哋吃啲苦，唔好话睇到佢哋吃苦就唔忍心，咁就害死佢。佢系要吃苦嘅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所有嘅弟子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过咁清苦嘅生活，你睇咗唔忍心，都将佢哋拉翻嚟，佢哋点能够成道呢？佛喺经常教我哋以苦为师，时常生活喺痛苦当中，佢自有真正嘅道心，自有坚定嘅念头，要超越呢个世间。所以苦系好嘅，自己唔愿意吃苦，睇到人哋吃苦，要生恭敬心，唔好障碍佢哋，将佢哋拉翻嚟。能够真诚踏实嘅栽培法师，成就法师，只能够请得到法，只有真正好法师嚟弘法利生。